一个绿粉红来打，这个绿粉红，她站着一个粉红女了，你们这个绿粉红死了呢，粉红女的这个粉红啊，这个粉红女她死了，女粉红的这个熬粉红，姐俩打罢放下手，自己买线自己缝，粉红女买了这么一条粉红线，女粉红买了这么一条线。神道儿头上戴一顶兔帽儿，身上穿起来不罩儿，腰里系着一根草药儿，足底下蹬着一双靴套儿，他的眼睛好像铜炮儿，耳朵好像闪套儿，鼻子好像撂吊儿，他的小嘴儿一张火灶儿，有四个小鬼抬轿儿，前边来了一个胡闹儿，一跪跪在了当道儿，说人家都有那个怀抱儿，怎么我就没有那个怀抱儿，三天给我的怀抱儿，塑化金身修庙儿，三天不给我那怀抱儿，吓坏了神道儿，正了一正他都不是帽儿，抖了一抖他的蓝布罩儿，紧了一紧草药儿，蹬了一蹬靴造儿，挤不挤不铜炮儿，忽闪忽闪闪套儿，呱嗒呱嗒了吊儿，吧唧吧唧火造儿，吓得那四个小鬼不敢抬轿儿，那么人风雨声唠叨儿，闲来没事儿抽成戏，树木狼林长不齐，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呀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六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三二一。数着半天一棵树，一棵树长着七个枝，七个枝结着七样果，结的是苹的橙的橘的柿子李的栗子梨。我一言唱不尽的绕口令，我唱的不好，请您多把这意见听听。接下来呢，我再为大家唱上一段玲珑塔。是这样，我就不数层了，把前边和后边唱，我把精华奉送给大家。 眼睁睁